好啊！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 今日用新麦录啊！ 屌你老味，我哋卒之买捻咗个新嘅录音笔啊！屌， 犀利啊呢个嘢！ 叫咩名啦 ？Olympus 系啊 ，Olympus 啊 ，Olympus 啊呢个 呢个咩咩啊 ？D 咩啊 ？DC 四十啊？ 呢个 DS 三十 ，DS 三十 系啊！呢个好嘢嚟噶 ，DS 三十 四十啊， 四十 DS 四十 贵啲嘅，你买得贵啲嘅。 屌佢老味，今日我哋去睇嗰部烂拍 NX 七十 V 都卖六嚿水，我屌佢老！ 我哋呢一个业务蒸蒸日上， 唔系卒之都买一个新。唔係，因為我試過好多啦，我哋上網又試過，上網睇又睇好多。 但係你最開心都唔係買呢個嘢喎。 最開心，最開心係金翡翠。 金翡翠嗰啲唔係金鑽嘅啲網友。 今次今次要金翡翠啊嘛！阿牛醫生介紹金翡翠。 話説你都買曬錢啦，咁剩翻冇乜錢就去到 金翡翠。唔係原因咧，點解我哋今次要買個啊？今次我哋條聲叫咩啊？牛醫生。 誒，嗰啲叫做譚出糧啊。 譚出糧，好講下譚出糧先啦。 出糧好撚激氣啊！ 點解？ 今日話説咧就平時咧，我哋呢個醫療機構咧，個老闆閪撚到咧，五到七號都唔撚派票，仲要係最後嗰五分鐘咧，五點先俾票你嘅。 今日星期幾啊？ 今日星期 四，星期五銀行對票，即係下個禮拜二咯。 唔係禮拜六咯，禮拜六。 禮拜六銀行邊開啊？ 係你有本事你咪攞到咯。 即係下個禮拜二先有錢咯。 係唔好話，唔好話禮拜六，就算平時啊，就算禮拜一俾你都冇用啊。佢唔過五點都唔撚俾你。 佢特撚登嘅屌。 啊咁咧話説今日唔知點解咁早有票俾喎，咁咧就個個都好開心攞住張票影，跟住咧就我咧個我嗰邊嘅診所嘅護士就問我哋嗰張咧 係， 哇！那個會計話唔記得咗攞嚟喎， 唔係啊， 即係咁講啊，跟住我火撚滾啦，佢老母臭化係，今日話説點解呢壇嘢會咁嘅咧？就係、是、呢一壇之前咧就有啲牙齒印嘅，我估計啦，就係、是、個會計一日同我講，啊牛醫生，我係唔知點解咧有個嗰、那個卡公司咧就唔知點解個户口入錯咗你屋企個户口喎。 咩叫卡公司？ 卡公司醫療卡找數啊。 點解會入去入錯你屋企户口嘅？ 入咗我自己户口，我都想好多奇怪啫。 但係你 check 過係咪先？ 係有咁咪來唔中有幾百蚊咁咯，即係幾百蚊入咗，跟住咁我話咧，你咪攞單據嚟，我咪俾翻你。 啱啱啱。 咁啊話説咧，佢俾咗我，咁我已經俾翻佢。係。即日咧就問我，喂，點解我仲未收到張票嘅咁樣？我話我已經揾咗人嘅咯喎。你唔信你問下邊個邊個攞張票，跟住咧我就第二日好緊張再問佢。佢話佢未上咗嚟啫咁樣，佢以為我玩嘢喎。咁啊特登咧就所以今次咧就留難我。 哦，特登張張票。 但係我好無辜嘅咁啊，咁啊，我好撚興啦。咁我打電話啊，咁啊，話説呢張票咧，我又寫錯密碼喎，唔知點解，佢可能要我玩嘢。 我以為你玩嘢。係 啦，我就話你點解你唔寫清楚間公司名同埋銀碼上去？咁我咪可以開票俾你咯。我唔會寫爭幾廿蚊。咁我話你再俾翻我啦。咁啊，話説今日出糧啦，冇啦。咁我打上去，我特登留個窿俾佢。我話唔好意思，我張票咧。咁我冇講係邊張啊？係我張人工啊，定話我錯咗張票咧？ 啱啱。 佢唔撚出聲喎。咁就仆街等咗好耐，我話你唔好誤會，我想講下係我嗰張寫錯張票，你仲未俾翻我嘅。跟住個仆街啦，啊冇冇人啫，跟住就諗住咧就啊咁冇嘢啦咁樣，我咪住。 係 點解我張票 票未有咧？ 未有咧。跟住個仆街話喺度兜圈喎，咁嘅我其實我已經俾入咗，我入咗邊度啊？ 入咗喺邊度啊？入咗信封度啊！屌你，佢入咗落信封度，未寄俾你啫。 阿狗護士，你講好啱啊！入咗信封啊，定入咗落個閪啊，定入咗銀行啊？ 係， 佢試過有一次仲撚狗閪，然後咧跟住一堆票落嚟，就冇我張我問佢我張喺邊？ 已經第二次噶啦， 好撚多次噶啦。佢話我同你入咗落銀行啦。我話點解你張張都唔入幫我入？ 係啦，咁好嘅 嚇。跟住唔好意思喎，但係過咗個截票時間喎。 咁即係點啊？ 咁即係過兩日後先有，第二日都冇啊！第二日要到好晏先見到張票，但係未過售喎，仲要過第二日，即係過兩三日先有。 正常正常，係 嘛？你都知啦咁我哋好撚興啊！今日打電話俾佢，我話冇搞錯啊！我點解又係咁樣一次？跟住你知唔知佢講咩咧？ 你私立部啊？ 唔係嗰個係會計嚟嘅。咁我晏啲揾寫字樓俾我啦。咁咪結果搞到五點幾六。 屌你老味！你唔好夜晚零九點鐘先俾我。 條氣就好撚唔順㗎啦。我直情今日因為我有啲屎忽想同老闆，老闆娘求我，我打電話俾佢。咁我打電話俾佢話：，哎點啊？今日啲嘢順唔順利啊？咁樣。 係。 我話都好順利啊，老闆娘。不過 就冇糧出。 我就係咁數啦，數啦，撲街啦，狂數個撲街。係。個撲街話。但個老闆娘咧就話：，我今日先簽過咗張票。我話係啊，我話唔知點解今次你咁早嘅咧。係。平時你唔到七號，你都唔撚簽。 係。 跟住佢唔撚出聲啊！我話我唔知點解佢成日針對我嘅咧嚇。 跟住話我幫你跟進下啦。 唔係，其實嗰個心諗嘅時候，其實唔係佢針對你，我針對你啊，傻仔。 你話係咪好啦激氣咧？ 啊，牛醫生，我講俾你聽， 我想問下你嘅意見啊，即係你對於我今次呢件事。 你聽我講啊，牛醫生，我出嚟做嘢，我話俾你聽，我十六歲就出嚟打第一份工，我十六歲出嚟。 即係我有糧出算係僥倖㗎。 你聽我講，嗰啲老細搞到點咧？同你個招一樣啊！出糧咧就逢星期四先出嘅，真係㗎，計清楚就清楚。 等你禮拜六都攞唔到， 星期五就星期四夜晚黑先派票。 唔係話説係咁嘅，如果有啲因為我哋出中銀票，如果同事有中銀户口咧，就好快過 攞唔到㗎。我哋嗰陣時就係啦，嗰陣時佢點咧？嗱，嗰陣時我做 信交啦，我唔知啊。 佢咁嘅，佢夜晚出俾你，你星期五朝頭早咧要翻工㗎嘛，翻九點㗎嘛，咁啊一點鐘落去入票啦，係咪啊？入完票之後，晏晝先對票㗎。星期六冇錢攞㗎嘛。係 係。 咁咪到下個禮拜二啦。 咁我真係想問下，我點解得罪咩人呢？ 唔係啊，個個老細都係咁㗎。 唔係連個文員都蝦鳩我。 佢唔係蝦鳩你，個老細個即係做法係咁。你嗱老細 今日個個有票，點解我嗰邊同？ 因為你嗰張票大咯，屌嗰啲老。嗰啲姑娘幾千蚊啊，梗係出俾你啦，幾萬蚊喎，屌你老母，梗係扣撚住啦！ 我真係屌佢個 成十雞嘢，梗係扣撚住，傻嘅你估佢？我話俾你聽啊，牛醫生最大鑊出嚟做嘢係咩呢？你俾真力佢，佢又俾假錢你嗱。你單嘢都唔算搞笑，阿筍哥有單嘢。 佢而家唔嬲我，因為佢俾真錢我。 係佢俾真錢你。 我出假力， 你出假力俾佢啊嘛！ 啊，遲到早退啊，妥工啊，妥工。 妥工 病人啊， 啱啊， 妥工啲病人。 所以佢出假錢俾你咯。你做乜代埋張籌款地圖？ 唔係呢張籌款地圖係你老婆俾我嘅， 我使唔使攞多張俾你啊？屌， 你老婆俾我嘅就唔係我要問，唔好意思啊，九號四，我想問， 八隻啊， 我想打飛機啊， 我講俾你聽，嗰陣時阿筍哥有一單嘢好笑，咁咧佢係點咧？佢去幫人影相，咁咧幫一個大集團影相，咁影完之後咧，人哋咧就俾錢，就話嗰單嘢三千蚊，你知唔知俾咩佢咧？ 俾咩咧 ？Coupon。coupon 啊，咁個飲茶咧就有50蚊 coupon 啊，但係個50蚊 coupon 寫撚到明，你食夠100先用50。 我琴日咧就 阿筍哥揸撚住一沓 coupon 話俾你聽，我嗰日同你食宵，佢不斷喺度屌老母，我未聽過佢係揸住話屌你老母，我屌你老母， 我屌你老母，我屌你老母，我屌你老母，我屌你老母。 哇！笑撚到我，人佢又出真力啊，人哋出啲假錢俾佢，屌你老母！ 話説咧，琴日就初一流流，我陪我老母去買元寶蠟燭，我老母就話。哎，今日買咗啲雞錢， 我嚟做咩飛啊？ 我真係想攞啲雞錢嚟封俾我老闆娘啊！ 屌你老味，呢啲我唔知賴幾撚多嘢啦！牛醫生，我話俾你聽啊， 我真係好激鳩氣㗎！當你個個都有喺成你面前攞張票揚下， 你聽我講，牛醫生， 係 嗰陣時我老細，我嗰陣時做影相啊，係個老瘦撚狗係林移民喎，佢點咧？即係佢臨賣鋪啊！佢用一招好撚狗嘅，將我哋啲大價，佢話嗱放心啦，我哋啲大價咧一定補曬俾你，如何如何大雪菠蘿，你知唔知到最後點咧？係第一，佢開張票俾你，全部寫錯名嘅，即係佢簽名係簽撚就特撚登簽撚錯嘅，加錢特撚登寫撚錯嘅，即係佢用英文寫，你用英文寫寫撚串錯英文字母嘛？佢唔係用數目字寫喎，佢最撚狗係咩咧？用英文字母寫就串撚錯字，咁張張都係咁，我屌佢個老母，佢都移撚咗文啊！你喺邊度揾佢？ 即係嗱呢樣嘢，呢樣嘢係其中一樣 嘅。我屌佢個老母快啊！仲有一單嘢我話俾你聽，嗰陣時我做啊，嗰啲大公司好撚搞笑㗎。喂，阿九護士啊，嗱咁呢張票咧就唔俾得你住，因為會計未計好數，我哋每個月結一次數噶，你十五號嚟啦。 所以咧， 咁你聽我講，十五號上嘅，你知唔知佢講咩啊？咦，你個一號嚟嘅，哇，唔係話你咪玩鳩嘅喎，咁即係下次一號去，你知唔知佢講咩啊？哦，老細未簽名喎，晏少少啊咁樣。 我想我哋啲網友聽到咧，都發表下你哋咧咩啦，一定係遇到一啲更加激俾人激嬲、激鳩氣嘅。 好撚激鳩氣啊！ 所以我話而家你喺醫管局做嘢，其實真係好好。 係啊，有糧出啊嘛， 仲要係準時 出啊，有早冇遲啊嘛。 個個同等機會，冇諗多。 係啊， 我屌佢老母臭化閪！ 你有糧出已經算好好嘅。 呢個咁嘅撲街文員咧，佢就咧話説就真係好撚無聊。做咩平時咧就對住嗰啲 camera CCTV 喺度及住我哋做乜嘅？ 唔係佢及 我早翻去有陣時咧就過對面咧嘅診所。 你唔對撚住 CCTV 打飛機？ 係我就做嘢啦。咁我翻去就有陣時入咗間房去屙尿啦。 係 佢打電話落嚟問姑娘：呢位醫生做乜嘢？ 打飛機落去。 唔係佢入咗去做乜嘢？問我。 入去打飛機。 因為個廁所喺牙醫房，問佢入牙醫房做乜？ 啊！ 咁啊，姑娘話：人哋屙尿咯，使唔使俾你睇啊？ 啊！關你閪事咩？跟住有一次我翻去就喺度幫佢整電腦噶，電腦壞咗咩？點解佢幫佢整？我真係想幫你閪事咩？啊！即係大家想，我想聽下呢、這個咁嘅人咧，已經係麻撚煩到咧，好撚多人好撚憎佢。但係今日咧，我就出聲屌陳佢，真係 佢一樣會繼續喺靚公司做啊！ 係佢一直會，我亦都一直喺度會對撚住佢。 你知唔知點解咧？係。呢啲所有嘅 order 都係士頭婆落㗎， 係嘛？ 唔係佢落㗎嘛，佢都係打份工。你知唔知打工最憎係咩？做嘢咯， 即係打工。我個對策就係繼續屌柒佢咯， 繼續屌柒佢咯，大家唔好受。 繼續我會玩啲票，寫錯啲 number 俾佢， 係嘛？即係大家唔好受咯。好老實講一句，佢係一個好卑微嘅即係嗰啲文員啊，犧牲佢，即係你士頭婆喺你同佢之間嘅關係，佢寧願犧牲佢都唔會寧願犧牲你。 今次呢今日咧、我就有一啲唔係好開心，就係咧我咧就當然喺診所度同我姑娘呻啦，竟然佢冇乜反應喎、 啊。屌，人哋都預撚慣呢啲嘢啦，牛醫生，啊、我出嚟社會撈嘢都唔知見幾撚多啦。 冇錢使，而家話條氣唔撚順，但係佢。可能佢真係唔撚閃使錢啦，或者佢嘅身家多撚過我啦。 你聽我講啊，牛醫生。 即係啲人真係若無其事同埋毫無通樣。 唔係唔係，你聽我講，牛醫生係因為你遇得少。嗱，今日阿貓姐打電話俾我，我問貓姐買咩錄音筆嘅時候，佢同我傾開。係。佢話阿九護士，我俾人走數，咁原因係點咧？幫人做好曬所有嘢，講好就話15萬嘅單嘢。係。佢開頭俾撚咗6萬。咁咧埋單就要俾埋啲錢，你知唔知埋單做咩咧？ 係做咩咧？ 哇！你啲嘢唔得嘅，唔得你人收貨， 仆街嚟噶呢啲。 咁佢仲緊搞笑喎！ 我想問下呢啲撚樣點解唔去叫完雞之後，哇！呢條女唔撚得， 佢又唔夠打我，俾人斬卵死我屌！ 你試下入去話條女唔撚得啦。 我諗劈我哋狗碌都似。 又唔試下真係茶樓食完之後話啲嘢。 不過啲嘢唔撚好食嘅，但係你食撚曬喎。 係啊，仆街。 哇！我屌佢个老母，佢啲 咁嘅閪人啊！ 佢文本找钱咯， 啲卵样入到嚟仲卵搞嘢，有条卵样咧，话说过零月之前咧就俾狗咬入到嚟，我同佢洗伤口啦、食药啦。过咗一个月之后攞份保险方翻嚟，我话我要收钱，我帮你填保险都唔紧要啦，填保险。哇！要收钱噶，咁卵贵嘅，冇搞卵错咁就，我真系想走出去。饭堂大包位唔见你坐喺度，你老母臭閪。 啱啊，监狱你啱啲人去啦。 呢啲仆街嚟嘅， 真系口臭卵到啊！屌你老咩，梗系要收钱啦，免费屌你老咩，你俾个屎忽我屌都唔免费。 我真系想问下佢，你同你老婆屌完閪系咪唔卵使养鸠佢嘅？可能佢真系屌朋友老婆一蚊，佢住。 可能系屌你咁嘅柒头皮。 呢啲咁嘅卵样。 呢啲真系柒头皮。 怪得你欺压只狗俾只狗咬啦。 系抵佢仆街呢啲，呢啲个卵头嚟。 好卵多噶，话俾你听，见到呢啲咁嘅卵。 等于你士头婆啫嘛，佢叫你做完嘢之后唔想出粮俾你，你话俾佢听嘛，你系士头婆，你一不如引啲 Q 盘俾我啊，屌你！ 我好捻搏噶，真系有啊，你要唔要啊？ 屌你，佢出 Q 盘你咪告鸠佢咯，屌唔俾出 Q 盘噶， 法例嚟噶系嘛？ 法例嚟啊，唔捻俾出 Q 盘噶。 我哋啲网友有冇受过其他嘅形形色色嘅欺诈咧？俾老细吓， 刘医生，我讲单嘢俾你听，真人真事。 系 话说当年我做假牙模。咁嗰陣時做假牙模咧，有單嘢好笑啊！阿老細就話：喂，嗱年尾啦，大家辛苦，出啲花紅。你知唔知老細出啲 咩啊？ 出撚咗幾張餅卡。 我屌你個老母臭閪！ 佢話嗱，阿九護士，你攞翻屋企慢慢食，我揸住嗰兩張幾張餅卡傻撚咗。屌你老母！ 話説我老闆娘咧就喺羅馬州咧就有一間藥房，咁啊執呢個月執啦，因為生意唔好，咁嗰啲奶粉賣唔撚到點？ 俾你咯。 佢同啲姑娘講：誒，有啲奶粉啊，你有幾多個女啊？食咩㗎？哎、你攞啲奶粉去，跟住 俾錢噶，喺人工購咯。 你聽我講，跟住第二日姑娘話：邊個啊？咩喎？阿老闆娘嘅意思唔係咁，老闆娘意思係平少少俾你，啲洗頭水就可以再平啲。我同我啲姑娘講：哇，你冇撚嘢，你要佢，咁即係要佢嘅人情，人哋周圍唱。你知唔知佢啲撚樣講咩？哎，抵㗎，其實平幾廿蚊抵過出面啦。唉， 唔係啊，牛醫生，你聽我講啊，你士頭婆已經算有人性啦。佢唔減薪得，你要仲喺人工扣你啊！仆街啊！我屌！ 咪啲撚樣真係咁撚戇撚鳩嘅，喺老細面前扮咩啫？你仲要話仲要皇恩豪蕩，仲要多乜撚嘢？唉，你點睇啊？我真係唔撚識講。 我話俾你聽，牛醫生，我講埋最後呢單嘢，你趕住走，我講埋呢單嘢。 係。 咁咧，細個咧，我做塑膠帽嘅時候咧，個老細咧就攞兩副模型，叫我就話：喂，嗱，九護士益你啦，新年有一玩，人哋送俾佢個仔嘅嗰兩副模型。嗰啲 借花敬佛啦， 我話俾你聽，一比嗰啲好撚大富啊，即係差唔多有個有呢、這個 橙箱咁大㗎。係咁呢嗰啲。 棺材嚟㗎。 唔係啊，真係好撚大，副啲坦克車模型好撚難砌啊。係 好撚。 我新年放咗唔知四日假，佢叫我砌撚完俾佢個仔玩。佢嗱益你啦，狗護士有得砌模型，我真係想我屌你老母咩？砌完俾你個仔玩喎，屌你砌模型係唔好玩噶嘛？我成世人最撚憎砌模型。 我想問啊，咁你老細個老婆有得砌，點解你唔幫佢砌 佢佢好想啊，喂，老細啦，狗護士益你砌撚， 你砌兩 Q 先俾我砌啦，好唔好啊？ 呢度啊，喂，今日俾人咬粒波，即咬撚就損撚曬。 喂，小心啲啊！ 係咩會俾我知啊？ 唔係你係俾誒嗰個 啊 嗰邊個人 啊乜個老婆？ 即係我話俾你聽，有時真係出嚟做嘢係好撚激鳩氣。 最撚係衰係咩咧？你俾真力佢，佢俾假錢你啦。一係有汗出，冇糧出啦。屌！ 吳家已經學得好撚精㗎啦，佢出真錢，我俾假力佢。 我驚佢出假錢咧，好似筍哥呢啲，你出真力，佢咪俾假錢 你。所以呢個世界假仁假義啊！佢出假錢，你出假力啊！ 我屌個老母真係出佢假錢出 Q 盤。係 咪香港嘅情況係特別衰嘅咧？ 香港真係唔係好撚多啲咁嘅閪人咯，真係㗎！屌佢俾 Q 盤你都賤鳩㗎。 生意真係難做啊！ 屌，我上次去咩咪咯？上次去食飯，咁咧話説咧，佢食夠幾多錢咧？唔知有啲乜撚嘢即係送啲乜嘢俾你嘅，咁咧佢話喂阿狗護士對唔住，我知你成日嚟食，不過都冇得送，不如我送翻幾張 coupon 俾你，我話算啦，唔要啦，佢要啦，你點都好啦，老細點都要話俾你要，你知唔知裏邊咩嚟？係 咩嚟嘅咧？ 啲 coupon 咧就指到明食夠一千蚊先用五十。即係成頭辣子嚟， 對友好啊！我想回應一下啲網友咧點樣啊？其實即係 喂，牛醫生與狗護士嗰個我哋呢度 網友咧呢排咪好多嘢，我哋有冇啲嘢需要講俾大家？ 有㗎有㗎，需要回應一下啲網友㗎，我哋需要。我哋係真係有需要，呢、這個呢就係乜鬼呀？ 琴日有個精益炒啦，加埋我去六四，就台上見到好多青年人有啲感動。咁一時嘅感動都唔緊要，但千祈千祈唔好咩呀？ 唔好做咩？ 一時衝動囉。 屌你囉。 就係一時感動唔緊要，即係人人都有感動。 我講俾你聽。 你同我咁鐵石心腸都有時感動，但千祈千祈唔好一時衝動。一時衝動呢譬如你點樣見到條女同佢打機輪啊抄嘢或者。 今日啊。 唔係唔係，你啲係俾錢嘅，唔係一時衝動。你 有個比賽正啊屌你。 或者你係捐款。 捐精嘅啊 我。有人問我哋捐唔捐款，我話俾你聽，我捐少少好撚少。 你聽我講。我哋上次錄地震嗰條聲錄得太難，我喺呢度要講翻少少。 係係係。 大陸今嗱，我有一個好真實嘅即係經驗，我係護士。咁咧，我咧就 你唔喺四川度， 唔係我已經報咗名入災區。咁咧，話説咧，大陸得翻嚟個結論咧就係，你見香港有四支醫療隊伍去，每一支停留唔夠一個禮拜，拋你走。 嗯。 咁咧其中有一篇報道 政治嘅理由啊， 唔關事啊。大陸有啲醫生就同香港的醫生講，全國嘅精英都喺曬度，我要你嚟做。 係呢個都係一個原因。 香港啲醫生去到就係識指手畫腳，啲護士去到唔識做嘢。好老實講，香港嘅醫生啊，已經冇以前去到大陸咁吃香。而家大陸嘅醫生有好多都好專業，根本就唔需要你，佢就係要咩錢？即係講真一句，我要錢咪得咯。我而家唔係人手唔夠啊嘛，我而家唔係冇醫生冇護士，我係裝備唔夠啊嘛。 所以我都報咗團去四川啊， 去做咩啊？ 去食熊貓，食熊貓。 食哇啲熊貓得意啊！屌你有個老友 send 咗啲熊貓幼稚園俾我睇喎，啲熊貓。 嗰啲係人大嘅熊貓幼稚 園。細只嘅，屌你 B B 仔嚟啊！ 有冇得食嗰啲熊貓幼稚園？ 屌你食唔會食熊貓，熊貓咁得意。咁咧話説咧，仲有第二單嘢想講噶，牛醫生你有冇睇報紙？琴日有單嘢就係嶺南學院都有。 我以為你話嗰個阿婆。八二歲俾人強姦， 嗰一單嘢咪你做？ 唔 係阿婆都啱， 我應該都唔係好撚惡嘅啫。 哇！屌你老母個婆都啱，大佬八十二歲， 呢啲叫乜嘢啊？ 食罐頭啊！屌啊！ 叫老閪 學，屌老閪學啊！真係幾撚 唔係老閪學講錯咗。 喂，佢屌得落 唔係啊？係老處女啊！ 嗰條女咪就嗰個婆食好嘢，大佬食靚仔。 我其實我都 想食僆仔， 想食僆仔，唔係死前都有心， 臨死前有僆仔。 我哋咁樣講係咪好似冇人性啊？ 都唔係啊， 即 係 等於我哋話四川嘅災區係天險。 哇！你講呢咁嘅嘢，屌咁啊，一定俾雷劈啊！係 嘛？ 唔係大陸呢次嘅地震 呢句説話。 呢句說話係邊個沙朗士東個閪婆講嘅啫？佢因為有套戲想要上啊，有套新戲想上。 我欣賞佢個人啦，嗱呢度講 好撚老啊，沙朗士東哇，屌你老！ 你聽我講先啦，佢敢作敢言啊。 咁啊係， 即係你唔好話佢啱與唔啱啊！嗱呢樣嘢見仁見智啊。 你聽我講，阿花哥講咗一個命題， 係 沙朗士東今次呢單嘢爆出嚟，你大家唔好睇佢講嘢嗰個前因，你要睇個結果。 係 佢最想係咩啊？達到 宣傳啦， 宣傳 係 啦，啱啦，佢而家達到咗，因為佢有生理上， 但係都係爛片。 唔係，佢雖然係爛片，但係佢喺大陸唔俾上。 佢死裏求生啊嘛，而家 係啊，因為沙朗史東已經冇 selling point 㗎啦，基本上。 係啊，但係佢第一有人揾佢拍片，第二佢敢作敢言咯。 唔係，拍片嗰度我諗佢就係今次谷呢單嘢。 最近你睇咩？有個中一個網友喺屯門嗰個咧，要記大哥喎。 點解啊？ 啊、因為佢講咪講嗰啲説話，又係好似沙老師 啲 言。 好老實講啊，我發表一啲唔適合潮流嘅言論，唔代表我錯。 係啊，你上次講過，你唔係啲反共嘅言論，你只不過係一個 唔適合潮流， 或者唔同大家意見唔同。 係啊， 我而家都唔係反，都已經係咁啦。咁如果你反，咁係咩？咁即係就咩咩？即係冇言論自由，冇先生限制。 你點解先生要記佢大過啊？而家係咪我講呢啲嘢唔得先？即係你應該鼓勵個細路仔嗱，喺呢、這個北歐嘅芬蘭有一個格言喺學校嗰度，你去嗰啲中學你係見撚到㗎。 咁而家同沙朗史東講緊咩問題啫？人哋嘅言論你可以唔同意， 啱、啊，但你唔可以打壓啊嘛。啊你而家記個細路仔大個喎、啊，一間學校 而家沙朗史東啲人都打壓嗰啲片，一個課堂有32個學生， 等於啲高官嘛，副高官而家問責全部個個都要俾人打壓到冇曬啲户籍咯。 咁冇辦法㗎，你政治係污糟㗎嘛？阿公一句話唔中意啊，你就要 唔係？其實我覺得冇乜所謂啊，你一笪地方嘅 所謂 㗎，你有第二個國籍有 所謂 嘅問題咧。 你聽我講啦，因為佢攞咁高人工，好多人眼撚紅㗎嘛。 咁啊係，唔係同埋一樣嘢咧，我話俾你聽， 唔等整到你乜都冇。 嚇、 啊？有幾錢？20萬㗎。 20萬㗎。係 唔整到你乜都冇。 同埋一樣嘢就係、是， 仲要你公開你嘅月薪，仲要乜嘢啊？最好啲人民係點啊？ 打下你。 唔係共產黨，共產埋你啲嘢，等你冇。 唔係你聽我講啊，阿筍哥講啱啊。而家呢個社會有互聯網之後，係一切人審判一切人。 冇錯、啊、 一切人去批鬥一切人嘅時候。 你講得啱，真係 一切監視一切人。 大家 一切人審判一切人。 大家以為互聯網上面想講嘢係有言論自由，點知原來呢個 更加冇， 更加冇，更加欺壓，更加犀利。 啊，冇言論自由。因為佢公眾壓力去到壓迫你嘛， 我只可以話嗰個中學生好無知講呢咁嘅説話，但 係佢唔係無知，佢係無辜， 係無辜， 係， 但係佢得到 佢有更加無辜嘅懲罰。我同呢個中學生講，你有咁嘅勇氣，我好讚揚你。呢、這個社會唔包容你，呢、這個社會唔兼容你，唔代表你錯。 講咗啲説話就話人人都咁捐，我自己食都冇得好食啦，仲捐 啱。 我捐俾四川大熊貓啦， 啊， 同埋佢後屘就講咗仲有啲，不過係蠢啲嘅説話，即係就係合乎佢而家中一嘅身份嘅説話， 啊， 咁但係就結果得嚟咁嘅嘢， 我覺得佢唔應該記大過啊！我話俾大家聽，當年弗洛伊德講咗句説話， 我覺得應該個校長踢佢出校，搞大佢，然之後 踢校長出校， 唔係㗎啦，冇錯，跟住將個矛頭指翻向個校長， 係、嘛？你根本都蠢撚到個學生有咁批判性嘅思考啊！你應該讚揚佢咧，你打壓佢，我屌佢老母咩？ 你應該引導佢更加高層次啊嘛！ 啱啊，同啲政客一樣啫嘛，講一套做一套，諗啊另外一套。 咪而家個學生都唔知道究竟佢講嘅嘢錯定啱，定話咩？呢啲叫咩啊？思想教育咯， 啱啊！你 我個政府最叻嘅啦，就係、是、思想教育，個個人民愛國。 你又唔掟阿司徒華出口，司徒華平反六四啊， 想好耐噶。 你記司徒華大哥啊嘛，個撚鳩。 記撚咗啦，佢而家攞翻大陸啦。你知唔知中共想佢咩啊？ 想佢死啊！ 想佢死啊！ 你不如記達拉喇嘛大哥啊，那個校長叫乜撚嘢名啊？ 就唔撚敢啊，因為而家達拉喇嘛讀咩啊？喺美國讀緊大學啊嘛。 係咯，唔係美國不嬲啊，達拉喇嘛好似唔知係邊間唔知。Cambridge 畢業， 唔好理佢啦。佢家仲係美國佬啊，所以你唔好搞 佢。佢唔係美國佬，佢係閪佬。即係你咁樣打一個學生，你有冇搞撚錯啊？邊個？ 我唔知，我個根本上就係最大嘅黑社會，唔係外國又係黑社會。 嗰、那個先生先無撚料啊！即係佢俾一個唔，即係而家成日都我哋教嗰啲叫乜乜鬼嘅教學活動教學， 唉唔撚知。 訓練你多維思考，而家個學生有多維思考，你話佢唔啱啊？等於當年啊，阿弗洛伊德話同性戀唔係呢個病態，係一個人嘅傾向。病态同倾向系两回事嚟噶， 嗰啲基佬咪俾人笑咯，行出街仲系。 啱啊，你点解要歧视人哋啫？ 你唔使理，因为人类谂嘢系肤浅同埋大众化噶嘛，谂嘢。 啱啱啱，即系人哋中意食橙，你话食蕉嗰个唔啱，你错 啦。做人商业化噶嘛？ 屌你唔可以咁样讲嘅。 屌你！ 即系我觉得呢个学生最惨系咩咧？ 你自己谂下啦，你系睇艺术电影多定睇商业电影多啊？ 艺术电影咯，咪睇咸戏最多，嗰啲全部艺术电影嚟噶。 嗰啲咪商业化咯，呢啲戆鸠， 屌你啦！ 啦，佢咁多條撚一扮出嚟。 嗌你老婆拍藝術電影睇你眼盲，即係拍鹹皮， 唔出頭就得。即係你拍個身冇錯㗎，咪影唔到你個樣啊！ 所以我 係唔撚認㗎嘛。 社會嘅現實，大家其實有目共睹，亦都知道。 唔係社會香港嗰個圈子係好狹窄、好緊，俾人嗰個鉗制好大㗎。 人類係咁㗎。 我牛醫生，我講單嘢俾你聽。嗱，你唔好暫亂我。我話俾你聽，喺大陸周街餵人奶，啲人唔會及講話俾你聽。你試下香港周街餵人奶，隔離幾條馬騮喺度打飛機嘅，屌你老尾！我啊真係未見過周街餵人奶啦，香港。 香港 大陸真係唔會㗎，你周街餵奶冇人睇你嘅，屌你！我嗰陣時搭火車喺大陸，隔離嗰個師奶係咁餵，前面嗰個係咁餵，啲人唔睇㗎，啲人都好尊重。香港唔係啊！哇，咁 講到尾， 哇，我又想飲。 聽我講，講到尾都係人類嘅劣根性嚟。 香港人嘅劣根性， 唉、哎，我唔知啦。 香港人講嘢就封，即係個樣就封閉啊，內裏就唔係外表 open， 內裏就即係呢個唔 open 啦。 個個都話咩㗎啦？唉、哎啊，我哋好自由，好奔放啊！ 梗係唔係啦？香港人先封閉啊， 仲喺度扎緊腳，同埋攞緊清粗帶綁撚住自己個閪，屌你老尾閪，啲人都我撚鳩啊！不過我今日講， 喂，你講唔講阿咩嗰單嘢？ 我今日講出 嗰個， 唉，唔講住啦，嗰單嘢，我哋遲啲先講，睇下有冇進展。 哇哇！ 啊，咁我就所以成日話，不過我朋友講咗句講出糧，你話咁激氣，佢話你都成日俾人屌，俾人性噶啦，你俾人屌一百次，你今次101次啫，你使乜突然間101次咁樣怒氣啊？ 唔係，劉醫生，你聽我講，你俾人屌都有糧出啦，有啲人俾人屌撚完冇糧出。 所以我就話曬啲網友咧，大家都想上過嚟講下。 劉醫生，我講一單嘢俾你聽。我亲身经历嗰阵时去地盘帮人哋装嗰啲电梯啊，咁咧我咧就系嗰日当工嚟嘅，你知唔知讲咩啊？ 讲咩咧？ 我而家唔捻出粮俾你噶，你嚟吹，你有黐捻线嘅，影捻衰我啊！你掟根嚟得唔得？我话俾你听，掟根去到搵。唔係揾唔到佢， 走撚咗啦！ 你講，佢屌你，仲要唔俾錢？係 啊，呢啲人最撚衰，佢屌你，仲要唔俾錢？ 係啊，屌你老味，你喺街見到佢唔識你又唔識你，我唔識你嗰啲，屌你老味， 咁撚撲街嘅， 打柒佢，真係打柒佢。 你做得好啊！ 諗都唔使諗啦，之後打柒佢。 打完佢之後點啊？ 打完佢之後咪搶撚咗銀包，個銀包裏冇錢。 你咁樣做係好啱，但係 佢銀包裏面又冇錢， 但係你個結果一樣。 銀包裏面真係鬥你都冇，屌佢老母！ 當出口氣咯。 真係打柒佢咯，我同師兄打柒佢啊！真係諗都唔諗啊，打柒佢，攞撚咗銀包裏面冇錢。 最激鳩 嘅啫，唔係最激鳩嘅就係冇錢，打喺手度撚埋，佢嗰係先慘，嗰隻窿係假嘅。 啊！仆街啊！仆街真係，點解會成係咁㗎？ 屌你老母！呢個係窿係賣假嘅。我哋仲有啲咩要回應人哋㗎？ 有啲人你答咗㗎啦，好坦白講。 喂，上面嗰條呢？ 我上面嗰個燭光晚餐嘛，琴晚嗰個。 咩平反咩？我話俾大家聽啊。六四啊，當年應該出核彈啦，屌你出機關槍。 點解咁講呢？ 嗰班撚樣簡直係趁亂博亂啦，好老實講。和平唔係咁樣去請願㗎，你試下你當年圍堵白宮嘅咁多人一樣死。 係咪即係咁嘅意思啊？西藏嗰班暴民咧就唔係為咗和平，所以佢就唔敢大陸用刀用槍。呢班咧就因為要和平，所以要動刀動槍。 我話俾你聽啊， 我哋係咪以後講我唔好講和平啊？ 西藏嗰班人咧，咁咪賊黑嚟嘅，屌佢老味！我哋應該咧放波兩布達拉哥。 我哋阿公咧就中意對賊，就唔中意對我哋自己嘅家人。 唔係，當年六四真係一個暴動嚟，我覺得。即係你圍堵你個政府嗰個總部，你係出動到好多人。去到影響個社會開始停市，開始停頓運作，社國際關注。當年啱啱先中國改革開放， 可以唔認同佢個處理手法先？ 認同， 應唔應該用刀用槍用？ 應該，你唔係點清場啊？你教我。你劝佢走啊？派啲龙虎炮俾佢，嗱仔翻去打飞机啦，女嘅喂睇本红枫，嗱你翻去屌你插我个閪啦咁样，冇用噶。 我谂佢咧， 你唔通出水炮啊？ 我就认为嗰一刻咧嘅处理方式咧，点解佢要咁样做啊？因为之后啊，如果你劝佢啊，系好和平散场，佢有第二次 啱啊， 所以佢个做法就晒警报啦。我唔会批评佢而家啱与唔啱，但系我只话俾你听，佢个做法系有个理由咯。 我有几个人我好憎嘅，第一个。吳以開希，第二個黃丹，第三個柴玲。 我幾驚你話趙子陽。 你點解你話我咁憎佢哋啊？當年李鵬見佢哋嘅時候， 我唔好又係咁講喎。 佢哋嗰種態度唔單止係囂張，仲直頭係不可一世。 咁咪犧牲唔係佢哋咯，犧牲下面嗰班人。 證明一樣嘢係咩呢？ 一個人可以有咁嘅即係態度去面對一個國家領導，後面一定有支持。即係唔會話我冇支持㗎。你睇佢哋嘅鋪排啊！我當年啊， 佢哋都冇事啊，但係死死下面班人啫嘛。 我話俾你聽，當年我都冇去任何遊行，冇參加過任何活動。我當年讀緊中學，啱啱畢業。 聽講你由遊行走咗咁遠。 唔係，我直頭遊都唔遊，我心諗都戇鳩你班。即係當年我已經去開始咁諗啦。即係呢班人根本係好戇鳩啊！即係佢哋做嘅嘢係完全唔合乎自己身份嘅。我哋需要民主，唔係咁樣樣去搞。你而家嗰啲叫搞咩呢？搞政變，佢基本上當年係想搞一啲流，一啲嘅政變，去到將呢個社會拖垮，背脊係一定有支持噶。你睇下嗰班閪佬走出嚟嗰種嘅態度、嗰種嘅氣焰、嗰種嘅支持啦、啊。 幾個人嘅支持啦、啊，所以而家佢做而家仲係喺大陸啊， 啱啊，曬撚氣呢撲街打鳩佢老母閪把啦。 不過算啦，好多嘅 我哋發動雞奸唔哀氣， 背後嘅原因同你真係現實走出嚟係兩樣嘢嚟㗎。 我話俾你聽， 現實而家就係仍然有好多我哋咁你叫戇鳩嘅人，仍然係咁嘅紀念嘅支持啦。咁但係好多嘢都改變，已經係發生咗。 你聽我講， 改變唔到嘅。 侯醫生上年六四訪問咗一個香港喺呢、這個地下圈子數一數二嘅人物，喺呢個 佢點講咧？ 地下電台裏面訪問嘅。當年黃雀行動啊，大家都好清楚咩叫黃雀行動，就係將吳以開希啊啲民運分子偷落嚟嘅。佢話當年有好多嘅領導，好多嘅即係國家級嘅而家好高級嘅人，當年叫佢拍膊頭，你揾呢班人落嚟，到最後佢係一樣著數攞唔到，不但止而家係破埋產，生活好老倒嘅，借一錢仲唔還啲人。咁俾咗好多錢嗰啲民運分子，佢講咗一句説話，令到我真係個心 係咩咧？ 佢話原來有啲人係唔能夠相信嘅，咁啊可以，所以言之，當年佢講呢番説話就引證咗當年喺背後支持阿吳以開希柴田黃丹嘅，唔係一啲真係好戇鳩嘅卒仔或者大學生，基本上係一個地下嘅政府想拖垮另外一個政地下嘅權力，想拖垮一個政治權力做出嚟。當年鄧小平去到用坦克車，佢係經過精心計算噶。佢唔係冇度過 所以佢唔好話相信任何人都唔好相信。我只係唔好相信任何人。 即係你但黃雀行動嗰條友俾人凍撚到一凍都冇啊！當年有賭台，有大生意，而家乜撚柒都冇，屌你老味，仲破鳩埋產，飯都冇開， 好撚慘， 仲離埋婚啊！ 好撚慘， 好撚慘啊！真係啊，大陸仲列入佢嚟通緝犯， 死唔死啊？ 屌你，佢因為你點解會令到一個人咁差？原因就係因為。一个地下嘅权力冧咗嘛？如果佢上咗，你咪发咯，鬼叫佢冧咗咩？ 好、咁我哋今日都讲住咁多先，就讲多咁唔开心嘅嘢。 唔系最唔开心就系、是、岭南学院有人斩猫脚啊！你冇睇啊？ 咁大镬！ 系啊，佢有一只花猫就喺街度咧，俾岭南学院啲学生喂开嘅、啊。有一日个学生去到就见到只猫仔咧，四只脚俾人斩晒。 咁捻扑街啊！ 系啊，咁就重伤之后就人道毁灭。 佢应该要啦，如果咁就。 我都系继续出三，上次出咗20万，今次出25万，因为啱啱买一部炮，啱啱买一个录音笔，冇5万，25万捉到佢，25万入到再25万， 边个望鸠会俾你捉啊？ 总之捉到佢，你即系 25万多， 25万啦，我跌出嚟25万， 唔使啦，如果捉到佢就我会做低条友佢， 25万做唔低佢，而家做低好贵啊，屌，系啊，25万做唔低， 我哋唔好讲呢啲嘢啦， 好嘅， 做呢啲嘢嘅， 好，系咁啦， 拜拜。